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您知道第一届冬奥会是在哪儿举办的吗？而每届冬奥会的举办地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从今天起，静泽就给您介绍一下历届冬奥会的举办地，看看那儿曾经发生过什么。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是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举行的。这个小镇呢叫夏蒙尼。夏蒙尼位于法国东部的萨瓦省。这个小镇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勃朗峰的山脚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我们白拉峰最近的一个小山城，我们整个是在欧洲的中心，是个咽喉要道。 由于是第一届冬奥会，规模并不是很大，只有16个地区的258名运动员参赛，比赛项目呢也仅有4项。无论是从参赛范围还是比赛项目来看，这次冬奥会只能算作是欧美国家的一个冰雪赛事。其实啊，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阴差阳错才设立起来的。最早提出单独举办冬季奥运会设想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但是当时受到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北欧运动会已经为冰雪运动项目提供了竞技舞台，另设冬奥会没有任何必要。但是这样的反对声音并没有让顾拜旦放弃。1922年，在国际奥委会巴黎会议上，顾拜旦竭尽全力说服反对者，决定在19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前办冬季项目的比赛。而作为妥协，他也避开了奥运会这3个字，命名为第8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周。由于同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是法国，所以国际奥委会就此将冬季运动周定在了法国的夏蒙尼。在这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上，人们穿着马裤，戴着鸭舌帽打冰壶，穿着整套西装滑冰，穿着简易的毛衣西裤打冰球。这些装备虽然不完善，但是运动员们参与热情非常高涨。而这次运动会也获得了大家的关注，举办得非常成功。这也促使了国际奥委会在1925年举行的第24届年会上宣布正式许可这次比赛成绩录入到奥运会档案。而在这时，阴差阳错又机缘巧合，由于大会秘书的疏忽，在会议记录中将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周错写成了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国际奥委会也顺水推舟，将这次比赛追认为第一届冬季奥运会，并认定从1928年开始在奥林匹克年定期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就是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的产生，有顾拜旦的精心的推动，有运动员们热情的参与，也有冥冥之中的注定的错写。从此冬奥会的历史就展开了它丰富多彩的画卷。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